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先看一个电视镜头，在成都的一家医院里面，病人啊侧躺在病床上，安静的呢让医生将加热的针刺在腰椎的穴位上，同时啊镜头聚焦到那双扎针的熟练的手，白大褂袖子的袖口露出的呢是一双黝黑的手。那么再来仔细端详这位医生，肤色黝黑，戴着眼镜，这位中医竟是位黑人。那么这位黑人医生是谁呢？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答案。这位医生呢，他就是53岁的迪亚拉，他身穿白大褂，口袋里面装的钢笔，他是成都市新都区传统中医院的特聘专家。首先看看呢他的一个穿着打扮哈，他身穿白大褂，口袋里面装的钢笔， dressed in a white gown with pens in pocket。 首先这个 dress 这个词 D-R-E-S-H 表示穿着什么什么衣服，后面加这个介词 in， 那么这个语法要求啊，希望同学们记下来 dressed in 啊，有的时候呢直接用这个介词 in 也表示穿什么什么衣服，有的时候比如说谁谁谁 in red in blue 表示穿的一身红色的，穿一身蓝色的哈，用这个 in 也是可以的，但有的时候呢前面也可以加这个动词 dressed in white gown 这个词，白大褂哈，这个词G-O-W-N 这是一个医生哈，这个白大褂哈 White gown with pen， 同时呢表示一个伴随的一个状态，这个白大褂里面还装的钢笔哈 With pens in pocket。 他的年龄是 53 year old， 53岁的 Diarra Bubaka， 他的全名是 Diarra Bubaka， 但是呢我们就简称为 Diarra。Was welcomed b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in Xindu district of Chengdu in southwest China. 他呢被谁欢迎呢？被这个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就是说成都市新都区的传统中医院啊，传统的前面加一个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啊，传统中医院。那么作为一个特聘的专家。As specially invited expert 啊 ，invite 这个词我们学过，作为动词表示邀请，但是呢，今天加一个 ed 的形式，表示被邀请到的一名专家 invited expert。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Diarra。迪亚拉出生于非洲的马里啊，他在马里呢医学院接受的培训，在1984年获得了学位，成为了一名医生。随后呢他参加了一个政府资助的项目，继续在中国学习。他生于非洲的马里， born in the African country Mali， 这个非常的容易 Mali。 Diarra continued the family tradition of training to be a doctor at the medical college， 他延续了家庭的一个传统， continue 这个词哈，表示继续延续的 family traditionof training to be a doctor at the medical college， 同时在1984年获得了他的学位， earning his degree in 1984。 我们说获得一个学位，简单的是 get a degree 啊，非常的口语化，没有问题。那么相对比较正式的表达获得学位呢，一可以用我们今天用的是 earn， E-A-R-N， 它表示说通过 辛苦的努力换来的一个东西，用这个 earn 这个词更加的贴切。还有一个词呢，用 obtain，O-B-T-A-I-N， 也表示呢通过努力获得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表示获得呢，如果说口语化用这个 get， 相对比较正式的话呢，可以用 earn 或者是 obtain 两个动词表示获得某一个东西。 His degree in 1984 之后呢，他参加了一个政府资助的项目。He joined 参加加入 a government sponsored government sponsored， 后面这个 sponsor 这个词，它呢有两个常用的词性。一呢，作为名词表示呢资助人哈，我们说你去国外学习，那么他需要一个 sponsor。 一般呢我们说这个 sponsor 呢是自己的 parents， 自己的父母哈，是这个学费的出钱人哈， sponsor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同时 sponsor 还可以作为一个动词来使用，那么说你在国外学习的这个 sponsor 哈，我 sponsor by 谁谁谁，表示说这一段的学习的钱是由谁来出的啊？那么用这个词。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 government sponsor program 是政府资助的这么一个项目哈，用这个 ED 的形式 to continue his study in China 哈，在中国继续学习。那么在大一的时候啊，迪亚拉是班上唯一一个分数呢在40分左右的学生，这个原因大家也可以猜出来，因为他的汉语水平啊不足以啊能够听懂啊整个的课程，所以呢他的成绩呢非常差的哈，因为呢分数呢只有在40分左右。那么这位屡次啊受挫的学生啊，没有在学习古汉语的困难中呢放弃，他努力学习中医的经典，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In his freshman year，大一的时候啊，这个大一第一年 year one 可以哈，但是呢英语当中啊，特别在美语当中表示一年二年三年四年有一些特殊的词来表示，比如说一年呢是 freshman， 一年级的学生，二年级呢我们叫 sophomore， 三年级呢是 junior， 四年级呢是 senior。 因此呢说去美国读书的话呢，这四个词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哈。 In his freshman year, Diarra was the only one in his class， 在班级里面唯一的一个同学 to earn a grade， 获得这个分数 as low as 40%， 低到呢只有呢 40% 的这么一个比例哈。那么也换成百分制的话呢，就是说40多分哈，就所以分数呢应该不是非常的理想。 The frustrated man did not buckle under the hardship of learning the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词表示说他面对的困难啊，心情肯定是不高兴啊，心情非常郁闷啊， frustrated， F-R-U-S-T-R-A-T-E-D， frustrated 表示一个人啊受到了困难，受到了一定的难处啊的一种心情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词哈。那么可以说 I felt very frustrated because I failed at exam， 考试没有及格，我呢感觉非常的郁闷哈， frustrated， 受到老板的批评，那你感觉也是呢， He is or he feels very frustrated， 这个词还可以变成 frustrating 后面加 ing， 表示说令人特别难受的一段经历哈，用的 frustrating experienceFrustrating experience， 因此呢，这个词可以表示一个困境哈，是一个常用的高频词。他没有妥协，没有放弃。我们说没有用这个 give up， 而用另外一个词 buckle，B-U-C-K-L-E， 表示呢一个人能够松动他的信心，他的一个信念呢没有坚持住哈，用这个 buckle 这个词。那么今天呢，他 did not buckle， 他没有呢放弃掉。Under the hardship of learning the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在这个学习古汉语的困难当中，他没有 buckle。 他学古汉语的目的的是 to rea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 能够看懂中国的那些中医的经典的那些作品啊，或那些书哈。他用的是 classics， C-L-A-S-S-I-C-S，表示说经典的那些书或那些大的部头哈，用的是 classic。 And he developed an obsession with TCM， 同时他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里面浓厚兴趣用的是 obsession， O-B-S-E-S-S-I-O-N， 他没有用 interest 这个词，因为呢 obsession 它表示一种痴迷的状态，它比 interest 它的程度呢更加的深，所以呢我们表示某个人对某件事情基本上呢废寝忘食的一个程度的话呢，用这个词 obsession 比这个 interest 更加的贴切。后面用的是 obsession with something， 用的是 TCM， T 呢是 traditional 这个 T 哈，然后呢 C 呢是 Chinese， M 呢是 medicine，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么他在中国的这些年啊，迪亚拉曾在北京、广州和成都等不同的城市呢学习过，经过漫长的学习呢，他终于啊完成了博士后的学习哈，非常的了不起。在1994年他成为第一个在成都中医药大学获得针灸博士学位的外国人，所以学历是非常高的哈，一位非洲的中医医生。 During his year in ChinaDiarra has studied in different cities like Beijing, Guangzhou, and Chengdu. And after a long journey, 后面他用了一个 journey 这个词 ,J-O-U-R-N-E-Y, 这次往往表示一个人旅行的这个旅途，但这里面它是指呢他学习的这个旅程，这个旅途是非常的漫长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学习，所以呢是一个比喻的一个词哈。 After a long journey, he finally got hispostdoctoral degree 啊，获得了一个博士后的一个学位。博士后啊，表示博士之后的一个研究哈，叫 post， P-O-S-T。我们原来讲过这个 post 这个词啊，不仅仅有呢邮局哈 ，post office， 我们说邮递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另外这个 post 这个词啊，作为一个前缀呢，表示什么什么之后的意思。比如说 post war 啊，战后的。economy, post-war economy, 哈，战后的经济。博士后的学习啊，也用这个词 post-doctoral 啊，这个词后面 degree。但是我们知道博士后呢，它只是一个学习的经历哈，后面用这个 degree 呢也是可以的哈。但是我们知道呢，博士是一个学位，而博士后呢，它只是一个人的学习的一个 experience, 一个学习的经历。同时在 in 1994, he became the first foreigner, 他成为了第一个外国人 get a PhD, 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学到的博士哈的一个学位 PhD in acupuncture at Chengdu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在成都中医药大学获得了针灸博士的一位外国人哈。那么这个针灸呢英文是 acupuncture, 啊，它的拼写是 acupuncture 哈，针灸哈，这个词 acupuncture。通过这个词呢，我们还学过我们身上的这个穴位哈，我们叫做 acupoint，acu 后面加一个 point， 是指我们说点穴的那个一点哈，那个穴位哈，叫 acupoint 啊。希望同学们呢记住这些比较好玩的词，那么以后呢可以用到自己的口语当中哈。您的这个穴位在哪？好，我们继续了解哈他学完之后的一个工作的经历哈。在四川获得医学学位之后呢，他加入了无国界医生组织，帮助呢四川和云南边远村庄的那些病人。好，我们想一想，在获得了一个学位是 after 获得这个词，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词呢获得学位是 earn， E-A-R-N 表示获得。刚才啊 Peter 老师讲另外一个词也表示获得哈，同学们想一想用的是哪个词呢，是 obtain， O-B-T-A-I-N。 那么在这个句子里面我们就用这个词 obtain 来表示获得一个学历。 After obtaining his medical degree in Sichuan province， 同样同学们也可以用的 earn 这个词来表示，也是没有问题的。 After earning his medical degree in Sichuan province， he joined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参与了加入到什么什么当中，用那个 join， 后面是 Doctors Without Border， 那么是一个机构的名称哈，是没有国界的一个医生，后面用的这个介词呢是 without，没有哈，排除掉了一个 border， B-O-R-D-E-R 表示国界边界的意思，没有国界边界的这个意思哈。 To help patient in remote villages in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s， 后面跟的是呢他帮助那些 patient 那些病人们哈，在哪些地区呢？ remote 偏远的地区哈，用这个词 remote， R-E-M-O-T-E，他呢作为形容词表示 很远的一个山哈 ，remote area， remote 什么什么哈，表示呢距离哈，一个 distance。另外呢，我们讲过哈，这个词 remote 同样呢也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哈，它表示我们家用电器的这个遥控器，用这个 remote 这个词来表示。所以呢，这个词常用的两个意思，一个形容词表示偏远，一个名词表示我们家用电器的这个遥控器。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Dressed in white gown with pants in pockets, 53-year-old Diara Babaka was welcomed b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in Xindu district of Chengdu in southwest China, Sichuan province.As specially invited expert. Born in the African country of Mali, Diara continued the family tradition of training to be a doctor at a medical college, earning his degree in 1984. He then joined a government-sponsored program to continue study in China. In his freshman year, Diara was the only one in his class to earn a grade as low as 40%.The frustrated man did not buckle under the hardship of learning the Asian Chinese language to rea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s, and he developed obsession with TCM. During his years in China, Diara has studied in different cities like Beijing, Guangzhou, and Chengdu, and after a long journey, he finally got his postdoctoral degree.In 1994, he became the first foreigner to get a PhD in acupuncture at the Chengdu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After obtaining his medical degree in Sichuan province, he joined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to help patients in remote villages in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s.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100 Shoes。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Today, we have a story all about a centipede. Now, do you know what a centipede is? It's a kind of insect. But what does centipede mean? Well,I can tell you it means 100 legs. Ah, so this must be a creature with many, many legs. So shall we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centipede? Are you ready? 3, 2, 1,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100 Shoes. Every time I turn the page, you're going to hear me say ding ding. So if you're ready, let's start. Ding ding.Centipede, centipede, how do you choose? Where do you shop for 100 shoes? Okay, so the centipede needs a lot of shoes for all his feet. But where can he buy these shoes? Can you think of some places where you can buy shoes? Yes, a shop. A shop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 Let's see where the centipede goes, shall we? Ding, ding.100 shoes for 100 feet. Oh, wow. It must be so tiring to fit on all those shoes. Ding, ding. Shoes for the garden. Shoes for the street. Ding, ding. Where do you buy them so tiny and fine? Do you go shopping on websites online?I like to buy shoes online. We can use Taobao to buy some shoes. How about you? Have you ever bought any shoes online? Ding, ding. Do you buy shoes in stores at the mall? Do they have sizes smaller than small? Ooh, so some of these bugs are really tiny. So that means they must have really small feet. So I think it'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to find them some shoes. Ding, ding.Shoes come in pairs. Pairs are so nifty. Two shoes in each pair, so you will need 50. Ah, so let's have a look at one of the words here. We have the word pair. A pair means two. Can you think of some other things that come in pairs? So in the story, we're talking about a pair of shoes. Let me think of another one. Mittens. Very good. On your hands, you can wear a pair of mittens. Very good. Ding, ding. Or do you buy sets? 5 sets of 20. 10 sets of 10? I hope they have plenty. Oh, it's very hard. Ding, ding. Do you wear slippers? Do you wear clocks? Slippers. Oh, I love to wear slippers. They're so cozy and warm. Can you tell me, where do we normally wear slippers? Yes, we wear slippers inside, in the house. Ding, ding. Do you wear sneakers to climb over logs? Oh, how about this one? Sneakers. This is good if you want to go running or climbing. Can you think of some other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earing sneakers? Have a try. Ding, ding. Do you like sandals? Do you like boots? Ah, okay. Look at the first picture. Sandals. Where do we wear sandals? Yes, we wear sandals on the beach. And the next one. Do you like boots? Ooh, who wears boots? I think a cowboy. A cowboy wears boots. Ding, ding. Do you like loafers to wear with your suits? Ah, loafers. So what about people who wear suits? Maybe your mummy or daddy wear suits when they go to work. You can ask them. Ding, ding. How do you tie your shoelaces tight? How do you tell your left from your right? Oh dear. Ding, ding. Centipede, centipede, where do you keep 100 shoes when you go to sleep? Uh-oh. Ding, ding. Centipede, centipede, I think I know why you walk barefoot wherever you go. Aww, a centipede looks happy. So let's look at this word, barefoot. What does barefoot mean? It means you wear no shoes on your feet. Do you like to walk barefoot?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if you're walking in the grass. But if you're walking on the street, it's not so comfortable. Ding, ding. The end. Oh, so that's the end of today's story. I hope you enjoyed it. So, in the story, we talked about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shoes. Can you remember the names of some of the shoes from the story? Let's think. We had sneakers. Yes, that's one. Sandals. Very good. Another one. Boots. Congrats. That's a great lot of shoes. Well, that's all from me tod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那么呢，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的下午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Love like an ocean in my soul.